可以不用着急起床，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。不一会儿，荷包蛋的香味儿，暖暖的，弥漫了整个房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， 哎呀，老姐们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078-0808。 涿州新闻， 连日来，涿州市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两围治理百日攻坚行动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设和违法占地行为，全面遏制各类违法违规建设蔓延势头。4月1日至6日，本市共拆除19.7亩结构和活动板房，拆除塔吊2座，违建400平米，围墙60米，回填地基50平米，拆除打桩机1个，查封违建车库1个。据悉，本市两围治理攻坚行动通过采取媒体曝光、执法强拆、司法打击等办法措施，重点清理一批建筑规模大、社会影响大、矛盾问题突出的违法违规建筑，通过重拳治理两围行动，有效震慑了两围多发势头，净化了建筑市场环境。4月10日，河北省放管服督导组来涿，督导检查涿州市放管服工作开展情况。座谈会上，本市人社局、政务服务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就放管服改革工作进行专题汇报。河北省督导组对涿州市放管服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，并提出意见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好几天

要给你的思念，就像风筝断了线，飞不进你的世界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。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这是舒雅的第六感，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，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吻别》。虽然说四大天王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世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怀念却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减淡。这首《吻别》当年唱红了大街小巷，而当时的 MV 也是请来了很红的周海媚来出演。美人的眼睛，那种在夜晚街道上出现的美女的场景，给当时的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。继续来听王若琳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。 玫瑰玫瑰最娇美，玫瑰哦玫瑰最艳丽，长下开在枝头上哦玫瑰。

息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我想只是害怕清醒，不怕天明。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关于情歌，在广播的华语流行乐坛来说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歌曲载体，只是呢，并不是每一首情歌都可以轻易的在听众的耳朵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林俊杰的这一首《他说》是非常值得细味的一首歌曲，因为里面除了林俊杰纯美的歌声和优雅的钢琴乐章之外，包含在作品当中的还有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。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，《春天里》。 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

像个孩子，来自汪峰。其实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孩子。这是一首以钢琴为主线的抒情摇滚，唱出了一个男人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渴望得到温暖的细腻的情绪，也是一首少见的旋律可以得高分的佳作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当中的歌曲《爱情也有生命》。

春雨如丝，繁花似锦，奥迪春季服务，携多重礼遇踏春而至，空调系统免费检测，油路清洗五折优惠，到店更有机会获得魔术翻新3000元工时代金券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86。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-9898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涿州新闻。涿州新闻。 4月7日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4巡查组巡查河北省安全生产工作动员会议召开，会议通报了巡查工作任务、计划和要求。为持续打击房地产中介违法违规行为，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秩序，涿州市对全市房地产开发销售市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对手续不齐全的违法违规中介、黑中介予以查封、关停整顿，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。据悉，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分3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为联合检查阶段，自4月6日至5月6日。第二阶段为复查阶段，自5月6日至6月6日。第三阶段为整治汇总阶段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长长长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巫启贤《在水一方》。这首歌呢，可能我们更熟悉的是女生的版本，比如说像邓丽君、许茹芸、韦唯都唱过这一首歌。而男生的版本呢，有小哥费玉清、李健还有巫启贤都翻唱过。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？继续听到吴佩慈《闪着泪光的决定》。 不再回头望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，敢爱而不敢离，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的日记。多少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翻唱的张学友的《饿狼传说》啊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个版本，因为这是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的舞台上，张靓颖所爆发出来的，完全可以说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她，在舞台上就像是一个摇滚女王一样。那我们刚听到的版本呢，其实就是《我是歌手》里面的现场版。在超级女声舞台上所走出来的这些选秀歌手，我觉得 唱功最厉害的应该莫属张靓颖和谭维维了，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实力唱将，能演绎得了比如说像画心、木兰星这种非常安静的悲伤的曲调，也能玩得了摇滚，比如说像这首饿狼传说，还有谭维维改编的摇滚版的抗定情歌。既然提到了谭维维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摇滚版的《康定情歌》与《六六调》。

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很多时候可能觉得累了倦了的时候，我们都喜欢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好想找一个肩膀靠一下。现实生活当中，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想都有自己脆弱的一方面，那么当自己脆弱的时候，也一定都需要找一个心理安慰，不论这个安慰是人，或者是寄托于某一件事情上，或者是寄托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上，只要能让你变得放松一点，我觉得都是好的。记住，擦干眼泪之后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那来听到这首非常充满正能量，刘德华《笨小孩》。 哦，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

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。告别旧日旅行，往那创伤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，那么最后给你挑到一首来自陈明的《快乐老家》，希望我们能够在回味当中开启全新的一天，一天都快乐满满。我是江帆，明天见。 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